希望在你手中，阳光。

perfect wife， 将来做个 perfect wife， 组一个 perfect family， 每一个人 proud of me， 我有我的 dream come true， 也祝你的 dream come true， 组一个 perfect family， everybody。 九十年代的徐怀钰是滚石这个男人帮里的小公主，她的少女情怀和听歌的人年纪更加的接近，不像是李宗盛那样写好一首歌等着你的人生走到相同的地方然后对她惊叹不已。徐怀钰记录的是同龄的小女生的当下，同样的定位，还有当时滚石的假想敌张雨生以及他的团队。1997年，张雨生为张惠妹推出的《Bad Boy》再接再厉，那个时候可以说是风光无二。紧接着，张惠妹的两个妹妹也组合成一个叫做阿妹妹的组合出道。张雨生为他们量身定做了专辑《我要为你做做饭》，而这首歌的词作者竟然也是黄子佼。